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忙。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满江无际2018全国巡演北京站今晚在月空间开唱，2016年扎着发髻蓄着胡须全新亮相中国好歌曲的满江让人眼前一亮，如今这位充满文艺范儿的满江更能给人平静质朴的力量。演唱会上满江将带来他的新歌亮相。潘玮柏创始者巡回演唱会北京站今晚登台凯迪拉克中心，对潘玮柏来说，从拍戏转做歌手就是人生的一大开创，当时还被质疑是玩玩而已，幸好他坚持下来取得了一个个突破。暌违三年，这位唱跳巨强的歌手又将如何重燃舞台，今晚揭晓。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幽春小旭演唱会今晚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每年春天，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都会举办一场演唱会，吹吹春风，享受蓝天，又或是听听春雨，这些都会在他们的歌当中出现。今年是乐队成立20周年，他们将在现场给大家带来惊喜。回归新凤霞，女儿无双新派演唱会今晚登台惊艳民族宫大圈，为纪念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诞辰90周年，新凤霞的女儿无双将演唱母亲的经典评剧《刘巧儿》《花为媒》《乾坤带》等选段，新凤霞之子吴欢、京剧表演艺术家迟小秋、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刘玉玲等多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也将加盟，带来京剧《淮河营》《春秋亭》、河北梆子《大灯殿》等经典的剧目选段。舞台剧《三妹》今晚开始在北京喜剧院上演，这部剧讲述了发生在北京城的几段往事，呈现出若干人与一座戏楼的爱恨纠葛，故事跨度达80年，可以说是三本人生流水账，一筐不正经挂着的几滴鳄鱼泪，或悲或喜，若苦若甜，各种滋味要走进剧场的每一位观众自己品味。今晚指挥家张毅将携手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亮相国家大剧《中国交响乐之春》演出季，带来朱建尔的《纳西一奇》、杜明新的《D 小提琴协奏曲》和鲍元凯的京剧交响曲。舞台剧《一句顶一万句》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戏剧场上演。《一句顶一万句》原是刘震云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曾获得第8届茅盾文学奖。戏剧版《一句顶一万句》由牟森改编并执导，以曹青娥的多舛命运为主线，讲述了三代中原人自我救赎的历程，力图呈现中国百姓精神生活的图景。田沁鑫执导，韩红作曲，谭维维、郁可唯主演的音乐剧《二慈记忆的爱情》今晚继续在保利剧院上演。热恋当中的女孩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逐渐失去记忆，男友不离不弃为她找寻记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一直到前半夜，本市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且气温骤降，降幅可以达到10度上下，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还需要增添衣物。明天气温将有所回升，空气清新，适宜假日旅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可以啊。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下一站你要怎么样？ 下一站别离。 下一站日坛路到了。下一站别离，这是我们最近啊在关注的一部电视剧，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同时播。 这部剧呢刚刚播出没几集啊，大家是众说纷纭，对戏里的人物，对整个戏的感觉，每个人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咱们这部剧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啊。咱说说这戏里的男主女主。这男主啊是于和伟扮演的，叫秋阳。这秋阳什么身份呢？是一公司高管，而且呢感情也是比较丰富的，离过2次婚，现在是单身。他目前的处境是公司陷入了危机，投资人呢可以出钱，但是对秋阳的要求是让他赶紧结婚啊！他要是不想结婚，这钱就不投了。这我就一直想不通。 这投资人是他姐姐安排的啊，都是一伙的，都认识。他姐姐就老担心。你说他这名儿叫的吧？秋阳，秋阳啊，秋天的太阳，什么感觉啊，米佳？ 秋阳是很清透的，而且这个火力是很足的。 火力足吗？秋老虎是吧？ 他主要是为了这女主，女主叫什么呀？叫盛夏。 盛夏，你看这名儿起的，一个秋阳， 盛夏对秋阳， 哎，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配啊？ 小然对何伟， 小然对何伟，这不行，俩都赏声。 你看这个盛夏啊，一看就是盛夏的。 你是这么理解的是吗？ 李小冉演的这个角色呢是一个男科女博士啊，盛大夫也是一个位盛女啊，加上这个遗传基因和自身的原因啊，32岁就 面临更年期，还没有更。 马上就得结婚生孩子，要不然的话可能当妈妈都够呛。于是呢这俩呢就成了一个对门的邻居。话说啊，有一天盛夏刚搬来，因为一点意外和秋阳相识了，因为他把他的这些搬家的东西啊都堵在秋阳家门口了啊。后来呢秋阳呢又因为一个意外把他给撞伤了啊，撞晕了，送他去医院，一来二去的他俩就熟了。有一天晚上啊，盛夏在约一位男同事吃饭，发现对方有女朋友了。 就是他知道自己要面临早更之后特别的焦虑和着急，所以他就给自己算了一下，他妈妈33岁进入更年期，他呢这个5个月备孕，3个月认识啊，最后算来算去反正就剩1个月了，这1个月内之内必须找到男朋友，所以他就是兔子要吃窝边草，就把他那一个练击剑的教练约出来了。原来感觉也不错，要不咱俩就结婚得了。结果呢这到了饭馆才发现人家那教练带着女朋友来的啊，这李小冉就受不了了。 这个秋阳呢，投资人是这么说的啊，必须结婚1个月内，要不然的话就不给你注资，不注资呢银行就要起诉他们了，欠钱不还哪成啊。反正呢他们俩又遇上了啊，这个两人的事儿呢都没谈成啊。回家的时候发现啊，这个盛夏的高跟鞋断了，一瘸一拐。 我能吐个槽吗？盛夏穿这高跟鞋质量是有多差。哎，我跟你说，我把我那高跟鞋给你，你撅撅不下来那根儿，就是走着走着根儿就能崴掉了，然后这女主就能把另一个根儿撅下来。我觉得这鞋10块钱一双。 要不说这戏不靠谱呢？他们住着啊一梯两户的大，不是 house， 大公寓。 后来交代了，人剩下这房子是租的。 啊，但是我想租，为什么租那么大的？ 对，租也要很多钱，对不对？买10块钱一双的高跟鞋。 然后呢，里面还有很多常识性的错误。我们在演绎完这一段之后，我告诉你哪儿错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段戏里的原声，就他们俩在车上发生的争吵，聊崩了，来听一下。 哎，要上来吗？上来吧，上来吧，正好顺路。 今天遇见什么事儿了？这么狼狈，心情这么不好啊？听听音乐吧，换一种心情。对不起啊，我这个是随机的，随机播放。其实人生啊，也应该有点随机播放的意思。无论你遇到谁，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儿。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一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了。 能不能闭上你的嘴？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好心带你一程，你不感谢就算了，怎么弄得跟仇人似的？我得罪你了吗？应该不爽的是我，早上遇到你签约就黄了，晚上遇到你事儿没谈呢人就气跑了。但我这人看不得别人难过，我不得不帮你。 你帮我，我跟你说声谢谢，将来你有难处我也会帮你。但你这人不能因为你帮了我就把你今天一天的不顺心这气儿撒在我身上吧。再说了，你签约成不成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事情说起来很复杂，但归根结底跟你是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 简单的说吧，我大爷那人他误会了我跟你的男女关系，觉得我不靠谱，这是他不跟我签约的原因之一。 这件事的前后因果关系根本就不成立，你大爷绝不会因为一件事而挑剔，肯定是你这个人平时就特别不靠谱。 好吧，我简单谈谈今天跟你一天接触下来的感受吧。我觉得做人不能太尖锐，太尖锐的女人不讨男人喜欢。 停车。 干嘛？ 停车。 那我们走着啊。哟，要上来吗？上来呗。上来上上来，正好顺路。今儿这遇到什么事儿了啊？这么狼狈，心情这么不好。听听音乐吧，换一种心情。这时候他播了一个摇滚乐，特别吵，重金属。 这林小冉扮演的盛夏不就坐上他的车了吗？他好心安慰，就听一下音乐吧，换一种心情。结果不能一摁啊，突然间特别大的那种噪音的那种，就像发廊里那种声音啊。然后这时候盛夏就吓了一大跳，然后特抱怨的跟他说，你能不能把声音关小点啊？ 对不起啊，我这个是随机的啊，随机播放。哎呀，其实人生呢也应该有点随机播放的意思啊。无论你遇到谁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儿。不管这事情啊开始于哪一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吧。 你能不能闭上你的嘴？ 你这人怎么这样？我好心带你一程，你不谢我就算了，怎么都跟仇人似的？我得罪你了吗？应该不爽的是我呀。早上遇到你我这签约就黄，晚上遇到你这事儿也没谈成人气跑了。但我这人呢就看不得别人难过，不得不帮。 你帮我，我跟你说声谢谢，将来你有难处我也会帮你的。但是你这人不能因为你帮了我就把你今天一天的不顺心这气儿就撒在我身上。再说了，你这签约成不成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事情说起来很复杂，但归根到底跟你是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啊？ 简单说吧，我大爷那人啊，他误会了我跟你的男女关系，觉得我不靠谱，这就是他不跟我签约的原因之一。 这件事前因后果的关系根本就不成立，你大爷绝对不会因为一件事就挑剔，肯定是你这人平时的就不靠谱。 好吧， 我简单谈的啊，今天跟你这一天接触下来的感受。我觉得呢，做人呢不能太尖锐，太尖锐的女人不讨人喜欢。 停车！ 干嘛呀？ 停车！从这段情节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盛夏这个性格啊，她是比较尖锐那种。咱们再往后看啊，就会觉得这女的简直太葛了。 嗯， 用雀王的话说就是，你这是种病，你得治。 得治啊，她、还有洁癖的病了啊，还得治。 这吃顿饭这个费劲劲儿的是吧？ 这个秋阳的姐姐啊，有意撮合他们俩啊，帮他们约了一家餐厅吃饭。这个点菜的时候啊，我没听说过这么不会说话的人。但我想，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有这样矫情的人 啊，就是特别的事儿。 我们来听听啊，这段录音。 最近在喝中药，饮食上尽量避免鱼腥、油腻、生冷，还有一些不易消化的刺激性的食物。 哦，那就温和一些的呗。鱼，酸菜鱼。 哎，酸菜鱼不行。 老鸭汤。 老鸭汤是属凉的。 糯米丸子。 糯米丸子不易消化。 那咱吃素行不？素没问题吧？ 啊，好。 蒜泥空心菜。 哎，等一下，空心菜、韭菜这些都是发物，服药期间尽量避免。 哎呀，就发现其实这剩下什么都不能吃。 哎呀，看到这一段，我刚才说了嘛，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绝对有， 而且它出现了两处错误，你发现吗？ 先不说那错误 啊， 听众朋友，你不知道，我跟米夏也老在一块吃饭，有时候呢到外头吃， 就一年吃两回吧， 散伙饭， 一年一年散两回伙啊。 这米夏就说了啊。他做过什么饮食节目啊？这个菜啊，这个季节不适合啊，这个菜不是本地的啊，这个菜呢不是应季的啊，这个菜又太贵 了。哎，我有那么事儿吗？ 嗯， 我有那么事儿吗？ 那回头咱们找一听众呗。 找一听众什么意思啊？ 哪位听众开饭馆，我们去，让米夏给你挑错。 哎，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们出去都不点菜，只能我点菜。 嗯，是米夏是负责点菜啊， 对啊， 就不负责结账。 嗯，是吧？ 来来来， 点菜的活我都干了，我还负责结账吗？ 你刚才不说错误吗？是什么 错 误？错 误啊，就是你看他说那个，他就说那点个老鸭汤嘛。 老鸭汤， 嗯，那不行，老鸭汤性凉。 是， 谁说鸭子性凉啊？ 对呀， 鸭子性平。 嗯， 鸭子吃了之后不会让你说凉的那种，这不对啊。 而且我们家炖老鸭汤还会放姜。 鸭肉本来就是相对比较平和的，还有他说空心菜不行上火，谁说空心菜是上火的？空心菜是去火的，真的是性凉。 要说这电视剧的观众啊，是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有，对吧？所以你呀，你拿不准的啊，你就看看养生堂怎么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步怎么说，哎，这不会错呀。啊，再来看这个行为吧，性格吧。这个秋阳无奈让盛夏点，盛夏点了一个白玉豆腐啊，点完之后呢掏出了消毒纸巾和自备的餐具啊，这一盘的秋阳都看傻了。一会儿呢这个白玉豆腐上来了啊，他发现这个盛夏拿筷子夹不上， 对， 他好心好意拿一公勺去帮他夹，无意当中呢碰了一下盛夏的手， 这盛夏一下就跟被了了似的啊，这个说啊对不起，我要去洗个手。 说实话，当时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还以为烫着他了呢。我们来听一下。 嗯， 你交过男朋友？ 当然。 一定时间不长吧？ 你想说什么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觉得盛夏过度洁癖是病，得治。 你这算是人身攻击吗？ 我说的是实话，你得正视你的毛病。你这样有几个人能受得了跟你一起吃饭？哎，你上次是不是因为就过度洁癖弄得不欢而散？ 如果我有洁癖的话，您就有话痨，先治好你的病再说吧。 我这是为你好。 我看今天就这样吧，算了。 哎，郑大夫，这钱你得拿着。 巧克力我都吃了。 把钱拿着。 巧克力我都吃了，没法还给你。 我没要你还，送给你。 我不要，这礼太重了，我受不起。 拿着，我不是卖巧克力的。 我不要。 拿着。 不要。 拿着，别动。 你拿着，我就松手。 别碰我！ 你拿着，我就不碰你。别动。为什么不能碰你啊？你镶金钻了还是青花瓷做的？怎么就碰不得呀、啊？ 这别说是找男朋友了，就找闺蜜恐怕都不好找吧。 这太事儿了，而且就他这样的，他怎么能当大夫，而且是生殖科的大夫呢？ 对啊，他不喜欢跟别人接触，对吧？ 啊， 那 男性生殖科的大夫 你就得检查， 你还得触诊呢，大夫是不是？你摸不了别人，你怎么给人检查？ 对呀、啊，所以哎，前面说他练什么？练击剑，对吧？你看 啊， 击剑是吧？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刺你啊！保持距离，是不是？他这样的人练击剑，我觉得在这边上啊是符合的 啊、哦。 但是 肯定不能练柔道了，别人碰不了的。 打乒乓球也行， 就没有肢体接触的啊。 对吧？所以呢，这个编剧啊，这个人设确实还是要在哈、啊，在那个揣摩揣摩。 哎，不过就是说，爱无力的人啊，咱没有经过科学的分析，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真的会有这样的行为偏好？ 读惯了一个人， 对。 好，这块呢我们先告一段落啊，大家可以尽情的吐槽啊，这样的人反正在生活当中肯定不受人欢迎，所以说结婚这事儿吧肯定是老大难。但现在问题是这样啊，就是说他再不结婚再不生孩子，有可能以后就很难生了， 就没有机会生了。 那么男方也就是这个秋阳再不找人结婚，这个投资就拿不到， 这 公司 就垮台了。 这是编剧的安排啊，他们俩非要凑一块，这一块我们要进行一个普法环节的教育了啊。 来，这个你擅长。 哎，在这个剧里面，盛夏问秋阳啊，秋阳跟自己结婚就不怕自己分他的财产吗？秋阳说了，不怕呀，这个新婚姻法规定夫妻结婚两年以后才可以分割婚内财产。我不知道这个是秋阳有意哄他，还是编剧真有这样的误解啊。作为一名 生活服务类节目的主持人， 作为一名认字儿的主持人，我们特意查了一下， 哪个主持人不认字儿啊？哎，婚姻法怎么规定的？ 婚姻法，我要念完的话，这期节目就快结束了。 这是普法嘛？ 哎，普法一下，就是说有这么一条，第17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什么呢？工资奖金，还有你生产经营的收益，包括。别人赠予你的财产，除非人特定写了就给男方或给女方啊。所以你说两年不两年的从来没有在婚姻法当中规定 哦。 而且呢还写了，就是第18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夫妻一方的财产，比如说一方的婚前财产，那房子归你的，以前买的啊。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遗嘱或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只给一方的财产，包括其他一些我们就不多说了。所以呢你说这个戏里说什么结婚两年才可以分割，完全就是一句不把法律严肃对待的笑话嘛。 所以秋阳在这里头真的是一个法盲是吗？不知道， 不知道是编剧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啊情节的设计问题。 哦， 那你要是情节的问题那就是骗婚呢。但是我想既然是电视剧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呢还得说清楚，要不然的话别人会误解的。这个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其实除了我们在电视台看戏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剧场看戏。 对，我们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啊，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诵读与观剧从4月1号开始，那么在4月整整一个月都是我们生日季的大日子。我们特别牵手了中国话剧国宝级单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办了诵读与观剧活动，由听众演绎人艺经典剧本，赢得观剧大奖。自从4月1号活动发布那天起，就不断的有热心听众发来音频投稿，其中有的听众呢还真是特别有专业范儿，绝对是高手在民间。不信咱们就听听下面的录音。 一位听众演绎话剧《天下第一楼》的片段。 爹，你也病着，犯不着发这么大火。说实话，我们俩各有所好，就是不愿意伺候这些个鸭子。混账，说话不摸摸脑袋，你们哪个不是吃鸭子饭长大的？你爷爷14岁进京，2条板凳支一块案板起的家，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归一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东三环太阳宫桥到呼家楼桥南北双方向车流量大，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车多。提醒大家，路面湿滑，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有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4到16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甲衣类服装。今天白天天空阴沉，光照不足，紫外线气象指数是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 握。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4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这40集的电视剧《下一站别离》也播了10集了，过了1/4了。说实在的，这种什么契约婚姻的情节设定也不新鲜了，是吧？为了一个什么事儿，咱们必须在一起。但是呢，这个都市爱无能的主题啊，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诠释，或者是最后的解决办法，也很难吸引更多的观众来收看这个戏。但是呢。本着米夏同学这种追剧要快乐，对创作要宽容的态度，我们还是给他一些机会。 谢谢您 没有。但下面你说说你看这一戏对于演员的体会感受呗。你喜欢的于和伟，中年大叔的感觉。 于和伟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演员。然后有一次对他的了解是他录了一段音频，然后就是说他这个高考复读的时候，在家突然发现了他三姐夫就是床底下的一箱书，然后他看到了就是全是金庸的武侠，然后金庸的武侠的书对他影响特别大，甚至后来就是比如说在司马懿系列里头他演的那个曹操对他都是一种影响。那是一个经历过挫折的一个男性，然后他的感觉就是相对来说戏路是比较沉稳的那种。所以我还比较喜欢。 你看，你喜欢靳东，又喜欢于和伟。 我还喜欢吴秀波。 喜欢这么多人，你不觉得 你的这个审美跨度很大吗？ 哎，我觉得我喜欢都是一类啊，大叔啊，小鲜肉也挺好的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的我就喜欢。 靳东那种人设，他好像不是以大叔的形式出现的。 那靳东是小鲜肉吗？ 嗯，对呀，他也不是啊，他出现的形式是不接地气的那种高富帅。 反正我喜欢的，我打哪都不喜欢。哎，有一次， 哎，我喜欢于和伟这样的。 有一次特逗， 喜欢有故事的。 现在不是小鲜肉，然后又老腊肉吗？ 嗯， 有一个女演员，应该叫徐少华吧？你记得吗？ 徐少华，那不是玉帝哥哥吗？ 不是，叫什么少华来着？就是一北京老太太 啊。 他做客一档节目说啊，你们现在都叫小鲜肉啊，然后呢这大叔都叫老腊肉，那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叫什么呀？叫囊踹呀。叫囊踹，听懂吗？ 啊，解释解释。 囊踹你不听不懂啊？ 嗯，什么呀？ 囊踹。 嗯， 哎呀，听不懂、 啊、英文啊。 法文。囊踹。 好，说到法国啊， 搭档真的不懂。 有一名法国作家、哲学家，而且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他说过，认识一个城市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认识里面的人怎么工作、怎么相爱以及怎么死亡。 哦， 哎，所以说把这句话套在国产剧当中，认识一个城市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国产都市剧里的人怎么工作、怎么相爱以及怎么死亡。但很不幸 ，non try。 囊踹听起来还真的像一句外语。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像雾一般的这种现代国产都市剧给闹晕啊、就会问自己，就包括刚才上半段米夏吐槽的啊，到底是自己有病还是剧组有病？ 就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去看一部电视剧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是忘我的，但是电视剧它是一种伴随式的审美，就是你可能在边收拾屋子边看电视剧，但是看电影那是仪式化的，你知道吗？就那个时候你什么也不干，你就专门看一电影，但是你忘我的时候，你其实还是在享受它的。可是我们的电视剧有的时候它就让你抽出来了，就没有紧紧的抓住你，但是如果它在某些桥段就让你感觉到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或者说满足了你现实世界满足不了的那种情感的诉求，你在这里头得到了一种映照，哎，你就觉得其实还不错。那就是你可以解释像我这种或者说更无知的这些少女们啊，就他们就愿意看那个偶像剧，他进了里头之后啊，他就变成那女主角了，然后就有这些好看的男的追的，他就觉得哎呀好幸福啊，其实是对心里的一种满足， 或者对于他认为的那样的一种生活的， 就现实世界满足不了的，他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得到了满足。 你就比如说这个下一站别离吧，以前我就说过，这个都市剧一开场剧一定是80%-90%一定是 CBD 国贸啊， 而且你发现 再次也是三里屯。 这次下一站别离，于和伟也穿西服了， 一开始也是一 群的戴个手表 啊，对，什么手表领带随便选， 然后一件一件往上套，让我想到了恋爱先生靳东。 包括开场也是啊，国贸 CBD 中国尊什么国贸三期啊，就这些个、 那你说在北京拍，他拍都市情感，然后又有写字楼，他上哪儿拍去？他主要就是这块、 金融街不行啊，金融街挣的比国贸 CBD 少啊， 那没有国贸感觉好啊。 对呀、所以你看都是这样。包括有人总结出了啊，把近两年播出的十来部电视剧都市情感为主题的剧啊，提出了观众最不喜欢的几个人设。 嗯， 有什么呢？玛丽苏，直男，三观不正，霸道总裁，而且人家是用大数据来统计。 嗯， 这12部剧有什么呢？2014年开播的《大丈夫》，2016年播的《欢乐颂》，《小丈夫》，《好先生》，2017年播的《欢乐颂二》，《我的前半生》，《我的体育老师》，《春风十里不如你》，2018年的《谈判官》，《美好生活》，《老男孩》，《南方有乔木》啊，是怎么统计这些观众对于人设喜好度呢？弹幕喜好度乘以40%，加豆瓣短评喜好度乘以60%。因为弹幕呢是短平快、及时、感性的， 嗯， 那豆瓣呢稍微 经过点沉淀 理性一点，哎，所以呢就是4:6的这种比例啊。 嗯， 结果显示 什么了？ 观众对老男孩男二史飞和女二叶子的人设喜好度是最高的，达到97%和93%。 你发现吗？这男二女二其实特别招人喜欢。 哎，你看《我的前半生》也算是一部现象级的都市情感剧了，是吧？人设度最高的是谁呢？女二唐晶， 袁泉 演的， 她的这个喜好度啊达到了71.2%。 那最不喜欢的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女的呀， 啊，就是这部戏里的角色。 哦，最不喜欢的是谁呀、啊？ 玲玲，就是 玲玲是哪个来着？哦，玲玲， 女三号， 算是女三吧。 啊 这个玲玲， 樊芝玲， 但是是个好演员 啊，演员也好，演得非常好、嗯。 对对对， 嗯。 但是玲玲的出现其实值得人思考， 嗯， 是吧？ 又 不好看， 嗯， 然后年龄也不轻，她怎么就能这个就撬了人家的老公呢？ 这个话说的深刻一点，反正就是抢走你老公的都不是说特别漂亮的，有人说过 啊？是吗？ 嗯，对，现在是我说的。那个女一号罗子君的人设喜好度仅为10%，这个俩都很低。 你能解释一下人设喜好度吗？ 人设喜好度就是对于这个角色的设定， 嗯， 观众对他的喜欢程度， 嗯 啊，不是说演员的演技啊、嗯、各方面，就是对于这个戏里的角色遭人恨呢、啊、还是遭人喜欢啊。 这个罗子君的人设喜好度仅为10%，这个还是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哎，我跟你说啊，为什么、嗯、你比如说吧，这罗子君啊，有人说了，他当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太太， 嗯， 是吧，遇到感情问题了，然后呢就出来工作，嘿，一下子就能做成销售冠军，你觉得可行吗？ 嗯， 对吧，这就是大家不喜欢他的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不是对他这个人，而是对比如说是编剧对他的整个的这个经历的事情，他的这个可信程度的一种总体的喜好的评判，是吧？ 说人设主要也是说这个编剧的问题嘛。 嗯， 你看这个前夫哥陈俊生，就雷佳音演的这个角色， 嗯， 人设度喜好就相对高一点，67%。因为很多人说，除了这个啊婚内出轨这个事情之外呢，基本上他其他的问题还少一些。 哦， 哎，没什么。 那贺涵的这个人设喜好度是多少啊？ 32%。 哎呀，竟然比前夫哥陈俊生低这么多呀！ 啊，有人不认可他的爱情观，还有人认为他这一类不接地气。 贺涵什么爱情观啊？ 贺涵的爱情观，他就老不跟那个唐晶结婚呗。 后来都要结了，唐晶不结吗？ 嗯，他为什么不跟唐晶结婚啊？哎，还记得吗？ 他不和唐晶结婚的原因，好像俩人都有问题。他后来其实很诚恳地向唐晶求婚了， 嗯， 说怕兜兜转转，我们还是彼此错过， 嗯， 但是就是还是错过了， 嗯 嗯， 就是好像对爱情这个问题上面不够坚定，老犹豫，多少也有点恐婚。 就是唐晶本身也很优秀嘛，他觉得如果唐晶和他结婚了，唐晶那么优秀的事业要放弃，然后要去相夫教子，这对唐晶是不公平的。反正戏里有这样一个相关的解释。 嗯，反正这个人设喜好度也只有这么点儿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个趋势，就是观众对于老少恋的喜好程度低于对姐弟恋的喜好度， 就是更喜欢姐弟恋 啊。就是你安排这样的角色的话， 或者更能接受姐弟恋。 嗯。 哦，老少恋不行哈， 嗯， 老少恋不大喜欢。 这是在这个小丈夫和大丈夫这两部戏当中体现出来的。 哦， 我们再来说说最近我们追的这个美好生活吧，还记得男主角叫什么吧？ 徐天吗？ 女主角 梁小慧。 对，他们的人设喜好度分别只有17%和20%， 都不咋地是吧？ 嗯，对，当然比他更低的就是贾朵啊，只有8%。 哦，这个还有呢，边日君呢，这是男二，喜好度多少啊？ 高一点吧。啊，19%。 哦， 所以你看啊，就是有人总结出了这些喜好度的背后到底反映什么问题啊？ 嗯， 直男癌、三观不正、人设矛盾、强行制造戏剧冲突，还有就是缺少一些职场的常识。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嗯，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啊，嗯，盘点了12部现代都市情感剧，嗯，它至少存在以下就比较通行的5个问题啊，就可能每个剧都有点这样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很多这个都市情感剧，你发现男一啊都是那种啊特别自信、自以为是，然后漠视女性价值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好先生那个男一叫陆远，他就是一个只要不死就不停止作死的这么一个坏先生，无论他做多少坏事啊，多么遭观众的嫌弃和不待见，他都觉得女人们爱他那是理所应当的。 嗯，是，你包括在这个小丈夫当中也有这样的对白哈，就是男一 陆小贝看到公司男老板对女下属在楼梯间进行这个性骚扰，尽管他当时制止了，但事后他跟别人说的时候呢，他还说就是你看他裙子穿那么短，他不是为了勾引谁，至少也降低了大家的工作效率吧，是吧？要我是老板早把他开了啊。就是你看他这种观点还得到了这个戏里的这个女角色的认可，所以你想这编剧也是女性，很多人看完这戏就不爽了，对不对？那我穿衣服干你什么事儿？或者说他要骚扰我应该是他的问题啊，难道跟我穿的有关系吗？ 最明显的就是 这个最明显 人设矛盾， 嗯， 就这个人身上他有很多矛盾之处是你想不通的， 就是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对，比如说欢乐颂女一安迪啊，那是从美国纽约回来的一个高级商业精英，投资公司的高管啊，按理说应该是很忙的是吧，每天飞来飞去的，但是你看他有大把的时间帮助他的邻居啊，这个处理鸡毛蒜皮的感情问题 啊。对，什么邻居不会做商业计划书了，这还算是他的专业哈。 哦，还有摆平小美家的官司问题啊， 啊， 他甚至都抄起酒瓶子要跟人死磕了。 对， 嗯， 就感觉又犯了很多都市剧的套路，就是恋爱的人不要工作，是吧？这工作的人呢，不用工作去帮人处理鸡毛蒜皮的事儿。 嗯，人设的矛盾。 另外，谈判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小飞。啊，号称是美国华裔百年家族企业唯一继承人，打小生活在美国。可是呢，在戏里特别明显的一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不知道他打小是生活在唐人街，还是在美国的私立学校。 对，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演个广播剧，你还要写一个人物小传，是吧？这个人芳龄几何？颜值如何，什么性格，什么特点，什么职业，是吧？然后你会按照这个东西提纲挈领之后你去丰满这个人物。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的电视剧啊，他一开始给了人物这样一个人设，写着写着他就走去了，你发现他就走歪了，他就不是这个人了。 嗯 啊，所以人设矛盾是一个相对比较突出的问题。 是是，大家就觉得不合理嘛，是吧？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儿呢？另外就是有些冲突没冲突啊，硬要制造冲突啊，强行推进。你比如说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美好生活那个剧，徐天和小白他们要去民政局办离婚， 嗯 啊，办离婚的时候呢，签字的笔不出水了，换一个人写就出水，同样一支笔。 那你说你就不能换个笔吗？是吧？ 所以啊，我们就想，肯定这编剧也不轴，是吧？嗯，这演员也不傻。但是就硬要这么推进， 对，就是你会给观众一种，哎呦，这个矛盾冲突太小儿科了吧，是吧？然后这就引起剧情的反转了。 对，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如果我要去演这个戏， 嗯， 是吧？50万一集，我演还是不演？不出水了，你想你演吗？ 我演， 这么违心。 我什么？ 就是你明明都知道这个事情，观众肯定会在后面吐槽的 啊， 你还要这么编？作为演员，他也要硬着头皮演。 这说明他们心理素质都非常强大 啊！ 还有就是钱给的够了， 对吧？都不考虑我们的接受。 啊， 哎，第五点就是什么？职场常识和规律往往在戏里面，是吧？被视为这个空气。就刚才你说的那个罗子君嘛，养尊处优十几年，短短几个月就成为销售冠军，哼，马上还和混迹职场十几年的唐晶平起平坐， 这怎么可能呢？ 嗯， 啊，这生活中这是不可能的啊。 但是这种桥段其实在很多电影和电视剧里都用过，就有一个好上学的学生啊，经过一件事儿什么样的事情的这个刺激之后，然后天天发愤图强。这个时候你看镜头就是一个画面叠着一个画面啊， 嗯， 配着一点音乐啊，从早上到晚上啊，从这头写到那头，看完这本看那头啊，从床上到地上，从地上到桌上啊，就这种各种镜头轮换，最后考试啊过了。 嗯，就是生活的真实问题啊。那天我突然想到，你说不真实，你看那个卡夫卡写过《变形记》。 嗯， 他那个什么情节呢，就是一个人有一天起来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的甲壳虫，这生活中这决然不是真实的啊。但是他为什么是经典啊？因为他后来变成甲壳虫经历的一切，那种内心的纠结，那种痛苦，那种绝望，那个是真实的。所以说给你的真实不一定是你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得到映照的，就是真这样啊，但是在心里的真实